到六部口，向北京东南海府右街到德胜门。 哦， 出了德胜门，我走清河、沙河、昌平县、南口、青龙桥、康庄子、沙城、怀来、宝安、下水源、新庄子、宣化府、沙岭的宁远到张家口。 到张家口了， 柴沟西湾、仙镇阳高县、聚乐府、周氏庄、大同丰镇、吉宁平地泉、十八台朱子山、三道营、齐雪营、呼和浩特、萨拉齐西包头，通过乌梁素海。 哦， 走临河，登考石子山，宁夏银川市，过中宁，走甘肃青海西宁市，临泽酒泉玉门安西游，星星峡进新疆， 进新疆了。 阿密镇西，周河乌远乌鲁木齐大阪城土山，突破去库米什烟旗库车温宿泽土于田，过昆仑山进西藏，多木拉田泉查木多塔木萨齐齐木萨尔拉萨木多贡卡木马岭进西康泰照 呵， 由昌都往南，走巴塘里塘鸭龙江康定泸定过大渡河到雅安，走四川成都府，奔简阳，资阳资中，隆昌隆昌永川，江津到重庆贵州，遵义贵阳，关索岭上境关到云南。 哦， 走昆明开原，往东走文山燕山，再走进广西百色苹果，南宁市柳州桂林进湖南省安东红桥，衡阳市往北走长沙岳阳进湖北省武汉三镇，武山关孝感信阳县赤山驻马店燕城临颍到郑州， 嚯， 安阳泗水 啊， 洛阳渑池陕州灵宝潼关华阴县， 到陕西了， 渭南临潼西安市咸阳阳耀县，甘泉阳安绥远，龙门过黄河到山西省离石县。 哦， 平饶榆次 啊， 太原市寿阳平定州景靖石家庄，上定市新乐望都保定府，深武姚安河间府，清县沧州，南皮东光到山东德州玉城济南市。 哦， 张家庄张家万德界首泰安，东北浦吴村曲阜兖州府藤县宣城，到江苏省徐州、南宿州、安徽蚌埠、合肥芜湖江宁、南京市龙盘下北丹徒镇江新丰丹阳吕城长照横林石塘湾无锡望亭、苏州外府堂、正义昆山、陆家浜、安平南翔、登州到上海、游宋江、嘉兴杭州瑞金、对福建滇州连城、三月南平从福州泉州、金门厦门、半山到惠阳、广州市过珠江、开平阳春、雷州海南岛、过东京湾到越南河内。出国了， 老挝 但开罗、曼谷、缅甸、仰光，过孟加拉湾到印度、加尔各答、孟买、新德里，可以穿过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德黑兰、伊拉克、叙利亚、土耳其、安卡拉，往北过黑海到苏联， 到欧洲了， 乌克兰、斯大林格勒、列宁格勒、莫斯科、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波罗的海、芬兰、瑞典、斯德哥尔摩、 好， 挪威、丹麦、德国、柏林、波兰、华沙、捷克斯巴克、匈牙利、布达佩斯、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索菲亚、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亚德里亚海、意大利、罗马、瑞士、萨丹西、巴黎、马赛地中海、直布罗陀、葡萄牙、里斯本、西班牙，往美国英法海峡、英伦三岛、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冰岛、过大西洋到美洲、加拿大、台北、克里芬兰、波士顿、纽约、华盛顿、智利、哥伦比亚、洛杉矶、墨西哥、中亚、美利加、蒙特维利亚、是拉布拉多，好好好好好。巴拿马、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基亚纳、巴西、厄瓜多尔、玻利维亚、有巴拉圭、乌拉圭、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智利、圣地亚各国麦哲伦海峡、有新西兰、塔里马尼亚、维多利亚、穿过澳大利亚、苏丹、埃及、埃塞俄比亚、利比亚，绕过好望角奔撒哈拉大沙漠、突尼斯、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索马里、百尼亚、坦桑尼亚、莫桑比克、是马达加斯加， 您瞧， 回南洋群岛、苏门答腊、爪哇新几内亚、西里伯、婆罗洲、苏禄海、菲律宾、马尼拉、吕宋、台湾、台州、基隆、琉球半岛、纳巴岛、日本九州岛、长崎、东京、大阪、韩馆、下关、北海道、千岛群岛、科罗加半岛、库页岛、乌苏里江、海参崴、日本海禁、朝鲜釜山、大邱、汉城、平壤、新义州，过鸭绿江回中国的丹东市， 回国了。 往西走，凤城宽甸、通化柳河梅河口、梅龙吉林额木都化延吉双河镇、宁安牡丹江佳木斯、汤原通河、本至巴彦、哈尔滨绥化海伦北安、克山、富裕、齐齐哈尔进内蒙。 哦， 波克图、海拉尔、呼伦诺尔、阿尔泰山、乌兰浩特、陶南开通、双辽四平街、德库门、铁岭子、乱石山、新城的文官屯、沈阳黄姑屯、马三泉、巨流河、新民白渠土、绕阳河、万锦窝铺、嘿大县山、青锥子、沟帮子、大林河、双阳店、锦州松岭门、朝阳县叶百胜、平泉热河、承德皋平、古北口、石泉密云县、平谷县、玉田奉化、仙兰里峪、山海关、秦皇岛、北戴河、昌黎、鞍山、玉门、牛果庄、安平、佐治、唐山、西武庄、五彩、张家湾、进通州、八里桥、杨闸、三间房、定福庄、大王庄、十里铺、慈云寺、红门小东店、胡锦楼、东大桥、进北京朝阳门、建国门、北京大、北京站口、王府井，这才回到北京天安门回来了。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这样看来，作为基本功的一段相声又怎么会被历史所淘汰呢？愿这段经典的地理图能永葆青春吧。好了，到这儿今天的快乐之旅也就要到站了。在旅途的最后，为您送上一首陈绮贞演唱的《旅行的意义》，希望咱们都能实现自己周游世界的这个梦想吧。实在不行，咱听听相声，这世界地理图也行。在这里，司机韩涛代表调度林奇，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旅程不见不散。 你看过了许多美景，你看过了许多美女，你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影，你品尝了夜的巴黎，你踏过下雪的北京，你收集书本里每一句你最爱的真理，却说不出你爱我的原因，却说不出你欣赏我哪一种表情，却说不出在什么场合我曾让你动心，说不出 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